深地说，黑夜有我，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，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，我是不是温柔呵护守候。